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。解释也无法改变，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抱上祝福却言不了衷心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，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，人却无法释怀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痛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

Bye.

时候，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也觉得天空。 I know I know， 在这里一般有你陪我， 谢谢你鼓励我，让继续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 I know I know，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一直陪着我。 多帮别人想一想， 世界同成长，你的天空一定充满阳光。不要让伪装挡在关心朋友的前方，包容别人有你的好心肠。如果你用心帮别人想，每个明天都会充满希望。把所有封闭和冷漠的心摆在一旁，和我们一起观察。 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这场戏里发来了纷纷样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天甜蜜的疯狂的公园取得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， 中